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5，日元131.12，瑞士法郎0.993，加元1.295，人民幣6.755，英磅對美元1.228，歐元對美元1.051，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63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2.09美元，賣出1872.57美元。天氣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 南海南部和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第一，我系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大潭道来回方向近大潭督水塘水坝呢一段开始多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井康庄道桥底，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港铁奥运站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君汇港回旋处。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多车，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最后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环保署都提醒你啊，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有屯门、安定村、定福楼、荃湾、石围角村、石翠楼、青衣伟景花园三座、天水围天恒村恒建楼、天水围天颂苑颂台阁、荃湾启德专新村 B 座、青衣长康村康丰楼、鲗鱼涌百惠苑长白阁、荃湾富景花园六座、沙田和斜村富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林湘对于范美同埋罗峰所加嘅接吻戏非常嬲怒，仲要求范美重演，但系范美就拒绝，仲话俾林湘知其实系莫向晚要求导演所加嘅。于是林湘就话要罢演，到底莫向晚会点样处理呢？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 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红日快乐啊！罗敏庄，你真系好靓女嘅，即系红日咧，你成个人靓晒噶。 喂，今日咧，你都要祝我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诶，咁但系你今日都祝我生日快乐， 佛诞快乐， 系啊，佛诞啊嘛，你 佛诞生日啊嘛， 佛诞系啊， 系啊，开开心心。今日咧公众假期嘅时候咧，路面嘅交通咧系畅顺咗好多， 系 特别快嘅，同埋啲交通工具咧系今日多人。好多搭嘅， 哦系咪啊？ 因为个个都放假啊嘛，咪出街玩。 即系个个都搭公共交通工具，但系路面啊车少咗。 系啦，我平时咧搭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我就好中意即系拣位坐，即系尤其是搭巴士 啦。我每个人都会拣位坐， 因为冇人坐噶嘛，个巴士好少人噶嘛，大家都系自由选择噶嘛。但系去咗多人搭嘅时候咧，你就好烦恼，究竟坐咩位好咧？因为个个都会坐单丁位，自己挨咗窗边噶嘛，咁啊拧翻侧边啲位噶啦。咁你 咁冇位坐都要坐噶啦。 系，咁你 唔系有啲人咧唔中意坐近。近窗噶，佢中意坐喺路口嗰、那个。如果你要入去咧，你要摄入去嗰个窗位， 直脚嗨到佢。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因为咧好多时上巴士咧就一个抉择题嚟嘅。究竟坐喺边个隔篱好呢？即系你究竟系近落车？ 如果你咁都要谂一餐嘅话，你好多嘢谂，好多嘢谂 啊！ 你知唔知原来点解唔要谂啊？因为咧最近就有个男士咧，就系上车时咧，可能佢就冇谂啊，就坐咗一个女仔隔篱，那个后生女仔，跟住就俾人哋网上攻审佢啦。你肯定啊？想喺度搏懵啦？你做咩咁多位你唔拣啊？你拣喺嗰度隔篱坐， 咁亦亦都正常喎、 啊。但系咪癫咗咁都闹？ 系啊，呢个世界系癫咗。喂，唔系啊，而家有啲巴士咧，有啲人专登摆啲针喺度啊，等嗰啲人咧。坐到都够衰啦！ 哎呀，我最憎系咩咧？有啲人咧就特登将个袋摆喺隔篱咯，霸住个位咁样啦，你唔好坐埋嚟啊！架车满晒，你得你呢个位啫啦。 有啲人买餸咧，买咗鱼咧，又摆喺嗰个位度啦， 跟住 佢攞翻开之后湿晒。 哎呀，咁样好冇公德心啊！不过咧，我细个嗰阵时都好中意拣位坐啊，尤其是嗰啲 van 仔咧，细个嗰阵时咧，咁其实以前嘅 van 仔咧嘅司机位隔篱系会有一个位嘅， 系 佢就有两个位添。 有两个位， 系一个就系面向，即系同司机一样嘅 平台嘅，一个系司机后面。 系啦，就会即 系单头嘅， 你会好似望住晒啲乘客咁样嘅，调转咗坐咁样嘅，即系喺入钱嗰个位。 入钱嗰个位，即系以前入钱嗰个位冇咁大个。 嗰两个都系位嚟噶，系啦。咁我就好中意坐司机隔篱嗰个位嘅，因为好似同司机同步揸车咁样嘛。 但系点解你突然间又唔想咧？ 因为我咧听咗好多意外咧，都系即系嗰个位原来系最食 最危险 最正 系啊车头啊嘛。 因为我以前就算细个咧上巴士咧，我都中意上到双 层 上层嗰个，即系又系 最前。 司机嗰个位啊，直 系啊最前， 咁你会觉得自己好似咧喺度揸紧车咁，即系最前嗰个位啊。 但系同时嗰个位又系最危险嘅，因为所有有意外嘅嗰几个位就会飞啲人出嚟噶啦。 哦，系 系啊， 我记得我细个咧搭嗰啲热狗巴士，即系冇冷气嗰啲咧。 啊，你都有搭过嗰啲冇冷气？ 有嗰时悭啊嘛，平啲嗰啲车。咁你啱啱司机位后边咧有一个咧好细嘅两人座位噶嘛，即系啱啱好。我觉得我好中意坐嗰位噶，好似系一个特别座位咁样咧，自己坐埋去。 自己包厢咁样。 包厢，因为咧你坐嗰位咧。你坐到一個人落去嘅時候咧， 第二個人唔會落，唔會坐落嚟。 係啦， 你以前咧係可以同司機講嘢嘅，即係以前咧啲人係會同啲司機喺度搭車。 嗱，因為以前咧都已經有不准同司機講嘢嘅啦，但係啲人都唔理 嘅，係會同司機傾偈 嘅。係啊，司機又會搭嘴嘅。 係，但係而家冇啦，冇呢樣嘢 啦。 但係而家呢啲位咧就變成咗咩？叫關愛座咯，就可能俾啲行動不便啊，或者老人家一上車嘅時候咧就個位俾佢坐到啦，就唔希望你咁樣。 而家都仲有即係一上車打橫嗰排嗰個位㗎， 有。 即係少少， 即係樓梯口打橫嗰個位， 好少有呢啲位咯。 我都中意坐嗰個㗎，即係因為落車好似好快。 因為而家好多都係面向車頭嘅平排位多咯，就唔係打斜咁樣，打咩咁樣。 而家我覺得咧，公共交通工具咧，成個車嘅車身咧，或者車裏邊嘅內容咧，都唔同曬㗎啦。 咁我想問啦，即係我以前都中意坐一個好變態嘅位嘅，就係嗰個van 仔裏面嗰碌位啊。那個碌位 高咗，高咗個位， 要趌起只腳咁樣。雖然好辛苦，但係細個好中意坐嘅。 小朋友好中意坐， 係啊。 而家拉平咗好似， 冇咗個位㗎， 都有高㗎。 佢冇嗰個原位啦，即係佢就平排嘅，就係、是、但係第即係最尾二個行咧，佢就成個都高啲啲嘅。小朋友咪啱坐咯。 但 係 大人 係 好難坐嘅，即係大人只腳咧屈到。 我坐埋佢咧，淨好似個人都好似唔知點折埋咗咁樣㗎。 我細個好中意坐嗰個位。 不過以前咧，我發覺大家咧坐公共交通工具咧，嗰個禮貌同埋各方面都好啲嘅，而家咧好似咧，即係好容易咧，即係有呢一個拗撬啦，甚至無啦啦都會咧拍上網去公審啦，甚至好多人唔理人啊，嗱，譬如你坐窗口位或者坐走廊位啦，其實冇問題嘅。咁但係你坐走廊位嘅時候，見到有人想入嘅，你咪要借一借過咯，又唔肯借過嘅喎，咁自己啲嘢咧擺喺一個要坐嘅位嗰度嘅，咁有陣時咧啲司機都咧忍唔住口咧都要鬧嗰啲乘客話：你啲嘢就唔好擺大髀，就唔好擺喺個即係人哋要坐嘅位度啦。 我最唔中意就係啲人咧坐喺路口位咧突只腳出嚟啊！ 哦， 係 啊， 因為突咗只腳出嚟，咁你落車嗰陣時係好驚。 有啲男人啊坐喺度啊個大髀擘到一字馬咁樣咧，即係做乜要打到咁開啫？翻埋少少， 涼好涼啊！ 即係阻住隔離啊嘛，係嘛？ 其實都係啊，我覺得呢個搭車禮儀真係好鬼好需要 學習，越嚟越差，越嚟越差。 嗱，同埋另一個禮儀咧，我都現在為止都學習嘅，就係搭呢個綠色嘅小巴咧。嗱，以前紅色 van 仔你就一定嗌落車噶嘛，係咪先？ 嚇，綠色而家唔使嘅咩？ 綠色 van 咧，因為佢有站頭啊嘛，即係佢每一個站都有站。 van 仔有撳燈 嘅？有啊，有撳燈， 就係有啲撳燈啦。 撳鐘，撳鐘。 因為撳鐘呢樣嘢咧，都係而家新興嘅，就大家都 咁好啊。 我嗌落啊，定係唔使嗌？定系揿钟仔就得咧 吓，咁你都要谂有个钟，梗系揿钟啦，系嘛？ 你有冇试过俾人话你揿钟？我唔理噶，我嗌我先理噶， 即系嗰啲可能会唔会系好传统？ 其 实 我 谂 你嘅人咧真系黑啊！ 好彩唔系我啊，系隔篱嗰个人咧嗌，即系揿咗钟 咧，咁你就开心啦。 跟住佢就落车嘅时候咧，跟住司机我落车。冇人理嘅撳鐘， 點解嘅？但係佢有個鐘設計喺度，係就係俾你撳。 因為可能有啲朋友就慣性佢可能冇留意 個鐘。因為我聽過有啲人咧係好怕醜嘅，佢係好唔想叫嗰落車嗰、那個即係 moment。我哋好中意噶嘛。 其實我都唔中意嘅，但係當你試過咧搭嗰啲西貢嗰啲車咧，你嗌漏咗一個，然後行九條街噶嘛，誒冇辦法啦，你真係咧怕醜極都要大聲嗌啦。 唔係我中意嗌嘅，我中意即係後其他人未嗌嘅時候，我就早啲嗌。 我知你係邊啲人，你係咧嗰啲咩？轉彎有落機司機話好，唔該曬，你已經搭曬嘴， 搭 多次爹嗰啲嚟嘅， 覺得自己做咗嘢啊，覺得自己。 同埋你嗰啲咧提早嗌噶嘛，有時啲撞機噶嘛，即係譬如你明明嗌緊啦， 一齊嗌， 一齊嗌，嗰個都好得意 嘅 喎。 廣播道嗰個小巴就真係煩啊！嗱，因為我哋如果嗌港台上集咧，如果撞咗 Q 龍翔苑嘅話咧，因為其實爭兩步嘅啫嘛， 係啊， 就係唔知停邊度啦。係 啊，我所以咧聽到人嗌龍翔苑之後咧，我即刻嗌 唔出聲 上集。 啊！點解你要出聲啊？咁樣咁點解你唔俾龍翔苑落咧？ 龍翔苑行遠啲啊嘛，跟住上集落近啲。 行幾多先？行幾多先？ 其實幾步咯， 行兩步。 幾步咯？ 搞錯咗，司機好鬧你。 即係 Uncle Ray 勤力過你 嘅。唔係啊， 佢揸車過嚟。 個站真係喺上集噶嘛？ 爭兩步，一日其實我覺得咧，即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咧，兩個字。將就或者四個字將將就就，你即係咧，你唔將就嘅話咧，你會好多嘢咧係好猛嘅，而搞到覺得你搭車都係為求到每地啫，唔係為求氣啊嘛。 好笑嗰個搭車咧，又搭呢啲小巴啦。咁有個人咧就係唔記得咗嗌落車喎，咁另外一個乘客咧原來撳咗鐘，咁啊個人就覺得落車，唔該落車，司機咁嗌啦，跟住個撳鐘嘅人咧好似懶得咁。 撳咗啦， 咁我就落車咯。咁我就覺得好搞笑呢啲，即係唔識噶大家。 不過阿超 B 爺爺都答咧，佢自然都會咧係會勞氣嘅，經歷係多。我哋咧間唔中答咧就會好鬆咯，冇所謂。 係啊，因為有時答得多啲公共交通工具咧，你留意住啲人生百態咧都幾得意嘅。即係有啲朋友就會可能有啲家長咧就會不停教個小朋友，即係可能有啲小朋友好中意就當坐車頭位咧，就當自己係司機揸車 嘅。我細個嗰陣最中意。 跟住佢就會喺咁講啦。跟住我試過見嗰個爸爸咧，就不停同個小朋友咧同佢逐步教佢啦，系啦，呢个位置要刹停， 嗱，即係踩油，即真係教佢咁樣，哦，都幾温馨嘅喎，親子時間嚟 嘅 喎。 OK 噶，係啊，咁同埋搭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咧又方便嘛，因為咧，譬如你揸車，你又要諗位泊車，又行錯路，又各方面，其實你揸車咧係耐過搭， 都唔係好好 嘅 啫， 唔係好多 嘅 啫。 冇位泊嘅時候，你想抌咗架車去 㗎， 真係啊，唯有泊停車場啦，咪啊。 尤其是今日公眾假期咧，好多嗰啲停車場咧，哇，呼到癲咗真係。 所以就咧，千祈唔好泊街，唔好非法違例泊車， 抄你牌一陣間。 就是我一个怕入梦亦是离方，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不呼之勇，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环抱，凭接浪冲迎接苦涩，长枝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爱吗？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you down. Why should I turn around? Did you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阵就是脊椎，即使伤心痛悔，唞一唞，松一松，安抚思绪，慢慢静静别到心虚。问我在基因里是陷阱，谁要重新陷阱？想中老就点解脱甜酸苦涩长篇小说，远路海最底那古老海马体照那百川，回家快跳进这座阔宇宙，夜得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梦幻之中摸尽温柔。 超 B 就是虚火，他们是真火。 我不是虚火，我是虚。 Mirror in the space，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 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一到假期咧，我想播啲快歌，啲快歌真系咧，唔知道人咧听完之后心情开朗噶嘛？ 咁又真系唔同啲嘅，听一只有 holiday mood 嘅歌咧，个人都醒神啲 嗱，今日带嚟呢一只咧就系许冠杰啊，歌神啊，最紧要好玩。点解要拣呢只歌咧？因为我觉得即系广东话真系好得意嘅，就系咧，譬如你玩啦，你加个好字喺前面，好玩。你譬如听啦，加个好字，好听。譬如食嘢，好食吓，很好吃。 或者再加多个，好好食， 好好食咁样加个好字咧就掂噶啦。 哦，咁啊系，咩都有个好字嘅时候咧，就代表咩都系赞 like 噶嘛。 所以人生都系噶，你唔好咧，即系咩都睇啲负面嘢，睇下啲好嘢，咁样咧，即系个人都会变好噶。 咪听住你啊，负面症 都系好开心咁样咯。嗱，最紧要好玩咧，作曲方面咧就系许冠杰啦，而填词方面咧就系林振强先生嘅作品嚟嘅。亦都咧，原来睇翻咧，当其时咧，即系许冠杰咧都有转过一啲唱片公司啊嘛。咁佢转翻即系由旧公司咧嗰时，好似变咗一阵子系叫做 康丽成音好似 系啦，高档路。 其实都是他那间公司的分支来的。 不是新艺宝，跟着他之后就新艺宝，就是即是底宝丽金，但是他离开过一排的。 是啦， 即是新的开始那时候呢，那 些。那然后呢最重要好玩就是回来好像。 回来是 吧。回来了。 回来宝丽金。 那时候人就说咦又翻翻嚟一個叫做感覺上係通俗少少，大家都接受到嘅一個情況嘅一個許冠傑咯，啲字眼。 不過我覺得即係一個歌手咧，你譬如佢可能係喺通俗呢一個嘅範圍係即係好點樣啦。但其實我諗佢自己本身咧都想即係寫翻一啲咧佢自己另外心底嘅嘢，或者另外嘅一個講法啊，另外嗰個 feel。所以唔多唔少咧，佢轉咗唱片公司咧，即係你會覺得佢嘅音樂可能咧係高級咗啊、 哦、 high 咗啊。但其實有好多歌啊，譬如楊紫。 但 系 佢通俗嗰啲又好 hit 喎， 佢又好 hit 喎，佢都系写翻香港，都系好有心嘅一位音乐人咯。 系啊，嗱，头先讲啦，最紧要好玩咧，作曲咧就系阿许冠杰自己作噶嘛。咁但系佢啲揾咗一位日本嘅音乐人咧，亦都系呢个爱情陷阱嘅编曲者咧，阿入江纯咧帮佢一齐编曲嘅呢首歌。 入江纯啊， 入江纯。 做咩唔好笑？ 哦，你真系 咩？好似同你有啲关系咁样， 好似有少关系。 入江纯 啊，咁个歌词真系值得一赞因为林振强先生嘅词咧，佢讲到最紧要好玩，梗系要玩啲咧你唔玩嘅嘢啦，系咪？一定要咧，即系可能系上去太空打个空翻，即系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 亦仲有啊， 系啊， 攀登火山啊， 系啊， 你话攀登狮子山都唔够， 仲要点样？ 攀登火山， 执块石头用嚟做咩？ 煎蛋啊！ 但系嗰时亦都好多人话其实黎比得又系好似鬼马噶嘛。咁林振强呢只鬼马呢个通俗又唔同佢嗰只个风格嚟噶。呢一个咧就好似全部嘢都好齐整嘅，所有嘢都系。 咪各有各开心啦，因为我觉得即系香港咧，其实流行嘅乐坛啊，或者我哋而家成日讲话港乐啦，其实咩港乐啊，即系广东歌。其实我觉得最正咧就系有一班咧好有心嘅填词人，佢哋咧可以话系全方位咧去即系写我哋市民嘅心声啊，即系呢。就最紧要好玩，咪人生嘅写照咯吓、啊。人其实系最中意贪玩噶啦，系咪先？ 系啊，放假啊嘛，最紧要。 而家每当我唔开心嘅时候，我都会谂人生点样啊？最紧要就系好玩啊！ 同埋呢只歌嘅编曲好正噶，你而家学钢琴啊，罗文章， 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非常之正啊！好歌献给大家，大家一齐开心下啦！最紧要好玩。 人其实天生奔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常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间。 就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唔恨有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和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讨论交接工作。李家超说，双方就政府架构重组方面交换意见，他会再思考，后任办会再和特首办商讨细节。他又說，在會面中亦有討論防疫抗疫工作走向，以及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慶典活動。林鄭月娥就表示，現屆政府會為李家超領導的第六屆政府提供一切所需協助。又說，昨日的選舉成功舉行之後，按照基本法下愛國者治港的政治體制已經圓滿建立，對香港未來發展至為重要。他祝福李家超未来一个多月内成功组班，在未来5年带领香港再创高峰。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午到立法会与主席梁君彦会面，作礼节性拜访。李家超昨日当选第六任行政长官之后，今朝首先到特首办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双方讨论交接工作。之后两人一起在政府总部见记者。李家超之后到终审法院和首席法官张举能会面。李家超下午亦都会礼节性拜访4个中央驻港机构，包括中联办、驻港国安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驻港部队。一名男子在西贡清水湾郊野公园对开海域潜水期间，怀疑遇溺昏迷。警方在朝早10点几接报，现场是大勒厘岛附近海面，事主同行朋友将他救起，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到场，将事主送往东区医院抢救。菲律宾南部马京达鲁省一个票站上昼遇到袭击，3名军警死亡。事发在布卢安市，军方说袭击者驾驶两架白色货车到一间被划为票站的小学外面，向维持秩序的军警开枪，3名正执勤的军警死亡，1名军警受伤送院。军方表示，这次袭击和选举投票有关，疑犯施襲之後逃離現場，安全部門人員正追捕他們。菲律賓今日舉行全國及地方選舉，選委會早前已經將部分市鎮劃為可能在選舉前發生暴力事件的黑點。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風。指望未來一兩日驟雨逐漸增多，本週中後期持續有驟雨，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現時室外氣溫29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啱啱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多车，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

我想冲走咧嗰啲咧，要你喺佢同你阿妈之间选择嘅女仔。 哎呀，系啊，最蠢啦呢啲。 系啊，等多一阵啊吓，又走咗出去啦。个手机想点啊？ 其实你咧揿到啲嘢乱晒龙，又弹咗出去，睇唔到个 message， 系你自己嘅问题。 唔系 啊，我冇弹。 哇，做咩？ 好大部，我知， 成部电都冚到个咪度。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A 咧，勿 A 于人得唔得？ 得。 得。是不是完的了你 是的。 好好到阿超 B 啦。 喂，三位主持你们好啊。记住不要开我名，因为我怕被人耻笑啊。 怎会呢？ 我今次呢不是有不快，是有不安啊。啊，事缘呢我亲戚公司呢多了一部旧的车啊，所以呢就借了给我去练习下啦。但我考完牌之后啊，几年都完全冇揸过车啊！而家咧要我揸车出街咧，其实啊真系几惊噶。 练下得噶啦，最紧要路面经验嘅啫。 我一直都觉得咧，香港使用交通工具咧系最方便噶。 系， 但系咧我外母啊都开到声。话男人咧一定要有车代步啊！ 唔系啊， 咁我咧咪只好豁咗出去咯。 好多市民好多嘢。 诶，到你啦，市民，三位主持啊，有冇驾车嘅心得可以分享一下？ 咁又 到你， 咪 就系到你讲下咯。 哎呀，好惊啊！第时如果你唔喺度咧，得我对住佢咧，我惊我爆血管咧，我惊我斩佢咋？ 咁又咪你预备个水桶啦，呕血啊，呕血啊！ 李志刚、咪咪、超 B、厕所神，疫情继续断断续续两至三年，反反复复，好攰好累啊！喺最抑郁嘅日子，大家都期盼抗疫嘅时候回复疫情前生活嘅日子。有冇谂过疫情过后最想做咩呢？疫情过后，我最想 ELB 面授课程咩噶？快啲开课，让我可以搵到一份工啊！完咗网课都有两个几月啦，等待面授课程几时可以开班啊？因为呢一个咧停滞咗上半年嘅课程咧，陆陆续续要找数啦，一天一天等下去，冇谂过咧放弃呢一个课程，希望冲走呢一啲疫情啊，令到我可以快啲翻学啦。多谢咁多位。 喂，喂 ，Tony 啊，要冲走 咁嘅声嘅， 掌门人都系咁嘅声噶啦。 咁啊系。 要冲走咧嗰个病毒嗰个群组啦，大家咧出去食饭后咧都要去检查一下自己有冇中招啊，因为咧好多时候中咗都冇病征噶， 真系 好啊， 冇 要咪 OK 喎，我中意听呢首歌啊， 咩啊 月光曲啊， 系咩你识噶？ 系啊，嚟啊， 你听下先，呢只你识噶？ 识 死啦！我哋自从先行一个，唔知道你成个人好似 开唔开心啊？ 你好肖邦啊！ 系啊，呢个贝多芬啊！ 我知道，但我觉得你好肖邦，你好似啲雪粒啊！肖邦雪粒 唔系 I like Chopin 咩？ 系啊，但系嗰啲货车成日见到有嗰啲雪粒噶嘛？ 至于厕所位，哇，好长啊！今次呢个计上次咧，我收到点击货品赚取金嗰个呃钱骗局之后，上星期。又有另一片图呢 message 我啊，我本来都懒懒行呢，唔係好多理会佢㗎嘛。 懒懒行啊，唔係懒行啊。 懒懒行啊。 係啦係啦。 唔多理会佢㗎啦。一日之后呢再用个靓女嘅相呢嗰个头像喎、啊、自称佢同事呢嘅 account 再 message 我啊。 咁你咪即刻心动啦已经。 嗱既然对手呢出动到美人计又见闷闷地，喂听下今次玩咩囉。嗱今次呢自称是电影发行公司的人呢要找人帮他们为45出电影在网上面比较五星星的评价，每次做完任务呢就可以赚取佣金。 哇、 哦、这个是有想法的、哦、是有想法的。 是啊 这个片图。 今次还很顺摊添啊，做完之后呢哇这么快呢就赚了$100给我啦。之后他说下次做任务呢就要先入按金两嚿水。到时赚咗佣金之后咧，又会按埋连埋嗰个按金啊、佣金啊。 攞第一水之后就唔好理佢噶啦， 可以啦。 系、 欸、 咯， 其实咪又系呢啲咧刷单嘅行骗手法啫嘛，只系换一换个样啊。喂，主持啊，听众唔明啊， 自己上网查下嗰啲咩鬼刷单行骗啊。嗱，骗徒咧呢几日咧系咁问我，做唔做任务啊？我就慢慢拖啦，拖到佢冇人咧，咪自动消失咯。 唔系啊，因为调翻转俾翻个任务佢做咪得咯。 或者寄个夺命金嗰套戏俾佢睇，夺命金。 而呢啲咁样嘅不义之财咧，就当然啦，快快捐咗佢啦，系咪先？所以喺度啊，提醒各位听众，骗徒手法层出 不 穷， 真系小心啊！ 小心啲啊，唔好信人啊！ 收到网上面自称系揾兼职嗰啲 agent 咧，要小心啊！真系打大力冲走呢啲咁嘅呃钱嘅人渣。 昨日母亲节咧，终于都放宽咗防疫规格啦，可以去医院探望中咗风嘅妈妈。睇住冇意识、冇反应，连简单嘅呼吸都好吃力嘅妈妈，其实心里面真系有讲唔出嘅感受，难受噶。依家咧只系希望咧佢可以舒舒服服咁样，有尊严咁样去得到解脱啦，唔好再受苦啦。大家真的要好好咁样珍惜同家人嘅相处，特别系长辈嘅相处时间，唔好嫌佢哋咧长气，因为有阵时长气其实系一种福气嚟噶。 哎呀，我系 Lando 啊， 你阿 Sahi 都多啲 屋噶，我住村屋啊 ，Lando 啊，你 系啊，我咧见到咧好多咧宠物主人咧带住啲宠物散步，遗下咗咧好多咧 A B C 个 C 啊，佢哋唔执， 唔执咁衰啊。 咁唔該咧，執翻嗰啲咧 A、B、C 嗰啲 C 咧，誒翻屋企俾佢哋主人啦、啊。 其實咧，以前嗰啲放狗嗰啲人咧，好好嘅，佢哋揾我讀報紙咧，即係其實狗狗打緊圈嘅時候咧，佢已經知道噶啦，佢攞報紙咁樣攝落去，喺個啱啱喺個。个号嗰度咧，个位嗰度，佢就屙就戰好晒，咁连个印都冇嘅。甚至以前嗰啲人咧，见到只狗狗想屙尿咧，准备屙嘅时候，一嘢摆喺个妹妹啊、仔仔嗰度下面附近，屙落个报纸度、嗯，一嘢又系包到晒。 但其实而家都有好多设备俾嗰啲人噶，有啲胶袋啊，其实俾你好容易拎出去啊。咁你如果一有啲乜嘢，你就袋翻住啊咁样。 系咯系咯，其实真系其实大家，因为其实只要有一个狗主。是冇做到嘅时候咧，其他唔养狗嘅人咧就真系咧会好多投诉，同埋你知啦，一投投诉开，大家都癫晒噶啦嘛。 系啊， 系啊，因为我屋企楼下都系重灾区嚟嘅，吓、 嗯 啊，所以但系我又觉得系有好多好好嘅狗主， 嗯、 但系都有好多好失德噶咯。 各位主持人，唔该唔好开我名啊！上个礼拜咧，我阿妈俾内地啊嗰啲骗电话骗案啊。呃咗廿几万啊！ 唔系嘛，咁多骗案嘅，唔好信人啊！ 真系啊，入面咧仲有咧十几万咧，系班骗徒咧要佢搵银行借钱啊！ 唔好借啊！ 事后咧，佢已经即刻报警啦。呢笔钱咧已经唔希望可以搵翻啦。我只系希望你哋帮帮手，大地力冲走晒呢啲骗徒啦！有几多冲几多走，唔好要翻嚟，好冇？ 嗯，弹弹咗，哎呀，继续继续弹， 一集绝晒，我都唔明啊！咪咪罗文庄有份主持嗰个日日妈妈好啊，妈妈声好啊，好日日好妈妈，呢、這个母亲节特备特辑啊！做乜搞到三更半夜先至播噶？ 因为啲妈妈夜晚先弹啊嘛。 但系母亲节系星期日啊嘛，你过咗十二点就唔系母亲节。 又系、 啊。啊！搵鬼睇啊！ 系啊， 咁、 啊、 我变咗第二个节咯。 咩啊？ 母亲节啊？ 母亲节啊？ 母亲节咯。 哦，母亲节， 母亲节啦，真系。 因为有讲衰嘢。 系咯，真系好离谱。你帮我真系黑住佢。 黑 住佢。喂 ，Patrick 啊，希望咧，喂，厕所神咧，一嘢啊，冲走嗰班咧黄色嘅牛牛啊。 系啊，黄牛啊，好多啊， 44万张飞、 啊。黄牛党啊， 太贵啦。啊 他们严重妨碍了一些 fans 以正常的途径去买票的权利、啊、哎呀买不到票好惨啊 扭扭 令到他们没得入场支持他们的偶像没搞错啊 Hello Made in Hong Kong 啊自从4月21号放宽了社交距离措施街上面多了很多人出街啊大家去酒楼去食肆记得扫安心出行同埋扫针卡啊！讲完， 三位主持， 三位主持啊，自从今年一月开始 work from home 之后呢，我就一路听你哋做节目啦。时间呢听住你哋真係会过得好快㗎。But, 听日开始呢我要正式返公司啦。希望都有时间可以听到你哋啦，同埋希望时间都一样过得咁鬼快啦。祝香港早日回复正常，祝你哋开开心心。 喂呀 ，Michael 啊， 我好中意你呢把声 嘅。哎呀，多谢。连续咧两个星期咧都翻星期啊，唔系翻四日工啊，真系爽啊。嗯，另外咧，喂，又系我 Michael 啊。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 ？Michael 啊。 系啊 ，Michael 啊。上个礼拜咧，大家即系鉴赏会咧，嗰啲啊，哎呀，终于又系嗰啲啊无谓把鬼嘢。 咩无谓啊？出价值连城噶无谓。 唔系啊，佢话原来冇咁把鬼啊。 我冇咁把鬼吓得我，哎，好彩，因为我都惊，因为上次阿伯 之前嗰啲真系好斗泥啊嘛，就话 嗰啲啊，我本来系都好斗泥噶。 系啊，做乜事你自己认大家姐嘅而家？ 系咯， 你唔系大家姐， 唔系我代佢讲。 系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大家姐嘅，我系大家姐嘅 Kickalo 咩啊？ 咩路啊 ？Kickalo，Kickalo，Kickalo，Kickalo，Kickalo，Kickalo。 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唔该帮我冲走嗰啲欺骗感情、成日讲大话嘅男人啊！佢哋自以为有分身有术。实情系失去咗灵魂，失去咗自我，冲走呢啲男人啊，世界会美好好多嘅。唔该晒大家， 希望快啲冲走晒嗰啲臭屁虫啊！成日喺衫嗰度生蛋，一睇下，哇，十四粒啊，好呕心啊！ 我都听过，佢话一生就生咁多粒噶咯，好似系， 系啊， 一生就生十四粒， 十四粒连住咁样噶， 我一定系十四粒噶， 好惊啊！ 即 系谂都惊啊！ 基数嚟噶， 我唔知道，我都系睇电视噶咋。 佢一生出嚟，咦，啲成抽咁样十四粒，好细细细细兜。 我未见过， 细细兜， 我未见过。你有冇屋企有冇噶？ 我上次去人哋屋企就啱啱见到佢，即刻话：哎呀，有臭屁虫，我快啲整走佢。如果唔系一生成唔知道生出嚟， 即系喺啲衣柜里面嘅， 喺晾衫嗰啲位啊。 窗帘咯， 窗帘啊， 啱啱啲窗帘度。 佢话日日收衫都要检查有冇臭屁虫嘅蛋啊，先至敢接啊，好烦啊！好，希望冲走晒啲臭屁虫。 喂，呢、這个咪叫？呢个咪都市啊 ，Doji，Doji，Doji，Doji 啊，多谢 Jean 小姐。旧年嘅疫情咧，我食唔到嘢，又瞓唔到啊，好空虚，好寂寞，好冻啊。预咗安眠药啦，随时噶啦，大家明白啦。 吓，冇啊。 好，佢做节目讲咗咩啊？死啦，我都唔明佢讲咩添。 重整旗鼓。 好啦，总之多谢佢啦。 今次嗰阵时林建明喺《消防呼救今宵》林海海做到一半，然后就唔做嗰啲嘢，即系完噶啦。哦，唔明。 好，喂，唔好开我名啊！记住啊，唔好开啊！有同事咧，每次去洗手间之前咧，都会带埋只杯咧去装水啊，次次咧都用一张新嘅厨房纸垫住只杯放喺水机上面。佢翻嚟咧攞杯嘅时候咧，就会将个厨房纸咧抌落去个垃圾桶啊！其实张厨房纸咧仲系好干净噶，真系好唔环保咯。 系咁、哦、样， 唔该啊，帮呢一啲咧即系破坏环境啊，即系成日搞到环境咁衰嘅坏习惯嘅人咧，冲走佢啊！ 但系佢又为咗自己个杯干净， 但你破坏环境、啊。 但系嗱，因为而家疫情啊嘛，佢唔知自己个杯个啰柚掂到啲乜嘢噶嘛。 咁你可唔可以攞出你用完嗰啲废纸咪去折咪得咯？ 点解唔用？杯戰是這個聽眾都對的是、啊、喂昨晚啊冇天地男兒睇啊睇咗大咪姐嗰个媽媽聲我真係媽媽聲我話俾你聽係咁搞錯咗天地男兒嘛。 我想 objection 啊大人如果要沖走唔係淨係沖走我我好大粒人㗎要沖走沖走好多人㗎。 好失落囉。 我真系陈大人，佢针对我。 讲完啦。 喂呀，乐师啊，努力把虚火变成实火，令到嗰啲 O C 阔冇声出。 系， 加油加油加油！ 佢仲要啲着底衫做 gym 嘅，好茶嘅件底衫。 好旧嗰啲嚟穿窿。 哇，好多啊！ 好多系咩啊？ 好多咩？好多咩？系咪 好多 臭屁桶？ 好多咩啊？俾你读啊！我呢度冇啦。 喂，好长我呢个。 你讲先啦。 好啦，最好唔好开个名啦。点解呢个世界嘅人可以咁自私？成日都自己顾自己，你要求人哋帮忙，可唔可以用一个比较客气嘅说话语气，呼呼喝喝，黑口黑面，唔好成日俾说话人哋听啦。帮你系人情，唔帮你就系道理嚟噶。点解你个人可以咁黑人憎噶？乜嘢都夹硬嚟嘅，仲要闹翻人哋转头。我帮你其实只不过是见你话想我帮你先帮你的嘛，是不是？ 好委屈啊，我都听得出。 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啊？你令到我觉得呢好不开心啊，麻烦帮我冲走这个人啊，下次不会帮你的啦。 你没有说你令到我觉得好 disgusted 啊。 是啊，你知不知道现在是怎样啊？经一事会怎样啊？错一字的啦我。 喂，冲走啊，罗敏装佢啊！ 我唔系冲低我， 琴晚明明睇天地男儿啊嘛，你妈妈声。喂，仲有啊， 妈妈好啊，琴日唔系妈妈声啊。 阿李家超上场开心、啊，中国香港明天会更好。轻轻小心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喂，琴晚做乜无端端冇乜天地男儿睇啊？ 唔好只系冲走我啊！好大冧人噶，再讲一次。 仲安安姐冲走， 唔系啊！喂，呢啲我讲过噶咯，你唔系有 inbox 咩、 啊、 ？inbox 读晒啦， 我读晒啦，诶， 读晒啦，耶 耶耶，完啦，咩先？ 喂，讲埋呢个啦， 好， 喂，三位主持啊，有啲人咧唔知点解成日咧睇呢啲唔顺眼，嗰啲又唔顺眼咧，跟住又憎埋人哋，好负能量咯，唔好咁啊，咁样。 佢哋叫吴顺超。 系，仲有人话、哦，原来十四粒嗰啲臭屁蛋、臭屁虫蛋咧，只要附近系有荔枝啊、龙眼树咧，原来就会有啲臭屁虫噶、哦。 我都有抽荔枝， 你摆喺边啊？ 雪柜，雪柜喺屋企，荔枝好食啊！系、哦、啊，帮、哦、我小心，一把荔枝，三把火啊，一粒 OK。 哇，好滋啊！ 所有 party 口子。Cause you know I'll be waiting, waiting for you. Jenny 李恒毅的新歌叫做降好啦，喂，两钟之后会有投其所好、 啊。是啊，今次的投其所好呢，这个很得意啊，就是说呢，看看这个落雨天的时候最想做的幼稚行为。 你想的、哦。 当然了，因为这几天说日日都落雨嘛，阴 光。今天都是太阳普照，阳光普照，但好像星期四五就会呢防风霜、啊。 狂风暴雨啊又。 刮刮霜、啊。 看看大家会做什么幼稚行为啦。 是啦，可以上网呢，大家都是投下票，我们到最后呢会选出我们这么多个结果当中呢头三名的位置的。两分钟的新闻之后叫Made in Hong Kong。 月。南韩后任总统尹锡悦听日将正式就任，多位外国政要将会出席他的就职典礼，包括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6,319点，跌684点；上证综合指数2,99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0,725点，跌8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5，日元131.05，瑞士法郎0.993，加元1.295，人民幣6.764，英磅對美元1.229，歐元對美元1.05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63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0.96美元，賣出1,871.5美元。天氣方面。与高空扰动的相关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丽德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近果栏。新界方面，锦田公路近石岗菜站现在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彭家村和八乡消防局。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加士居道天桥因为中九龙干线工程去大角咀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爱院外勤阁、牛头角下村贵新楼、将军澳十番拿二座、油塘油丽村仁丽楼、慈云山慈康村康寿楼、茶湾富景花园一座、马鞍山新港城四期 L 座、蓝田汇景花园15座、钻石山富山村富丽楼同秀茂坪晓丽苑晓晴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在劇中飾演女主角莫向晚的著名女演员秦岚，希望香港观众可以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秦岚，非常高兴我主演的电视剧《怪你过分美丽》在香港电视台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里面的角色。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如果考生在 DSE 期间不幸染上新型冠状病毒病或者需要进行检疫，将不获准到一般市场应考。如果考生认为身体状况适合应考，可以选择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 我们建议选择到竹篙湾应考的考生可以预先执拾行李，带备足够应付隔离或者检疫期间需要的物品。行李上并且要系上名牌，写上姓名、考生编号、电话号码等等资料。 考生需要自备文具、计算机、收音机以及电池、耳筒等应试所需物品，仲需要带备温习的书本同笔记、衣物、手表、眼镜、电子设备以及充电线、数据卡或者系 WiFi 蛋等用品。 而在应考时，考生需要带备准考证正本、身份证正本、考试所需文具以及物品去到考室，但是不可以携带书本、笔记以及手机等通讯仪器。详情可以参阅考评局网站以及文凭试网志。 希望大家保持身心健康，以平常心面对 DSE。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晏昼时间两点答二啊，红日嘅日子继续有 Made in Hong Kong， 有 Alex 啦、Mimi 同埋超 B 啦，投其所好主题系咩咧？超 B 就系下雨天最想做嘅幼稚行为。喂，点我你都头先讲啦，呢个系我谂出嚟嘛？点解咧？就因为星期六咧，突然之间夜晚咧落咗一场骤雨啊，嗰场雨咧。我真係完全冇帶遮啦，但我又要喺個户外度，咁嗰時咧即刻就點算咧？點做好咧？好彩個現場咧就有啲人派啲雨褸俾我咧，咁都安全啲。 哦，係喎，你睇演唱會。 係啦，咁我即刻有件雨褸啦，咁樣嘅時候咧就好似安全啲啦。咁所以咧，咁我覺得嗰陣時咧，我覺得啊係喺落雨天嘅時候咧，細個咧你好似覺得冇乜所謂多啲嘅，即係你覺得誒求其咧落雨啫嘛，揼下咯咁樣。但係人大之後咧，好多時咧。唔好揼啦， 所以其實咧，你咁樣 set 即係 po 曬所有嘅答案出嚟咧，我睇其實好少做嘅，真係，但係係真係有少少想 做，有咁嘅諗法嘅， 係啦，但係未做過，係啦。 嗱，好，不如我哋逐一講啦。咁啊 ，A 就係呢個跳嗰啲水潭，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即係細個嘅時候咧，因為你會著嗰啲水鞋仔啊。咁你咧就會好中意咧喺個水凼度咧跳跳跳，同埋咧好似咧玩個紅綠即係過馬路嘅時候斑馬線咧，你咪逐條斑馬線跳過去咁樣細個。你啲水凼都係噶，一個個水凼跳咯，覺得好似係一個障礙賽嚟 嘅。嗱，我就冇嘅，點解咧？因為如果我咁樣跳水凼嘅話咧，我翻到屋企咧停又係騰跳噶啦，又係嚟噶啦，因為我自己細個就冇水鞋嘅，咁如果咧一咁樣整嘅話咧，就嗰啲皮鞋啊波鞋全部污糟曬，咁阿媽知道嘅時候咧，你真係唔使知出世啊！ 即係我唔知係咪。我哋中國人家庭咧，啲阿媽係唔會鼓勵嗰啲細路仔咧係跳水 的，唔會㗎。 但係咧喺外國嗰啲小朋友咧，即係譬如你係睇卡通片咁樣啦，即係之前有一個豬嘅卡通片啦，我細個就俾我女睇啦，就永遠都係講嗰啲豬喺度跳水氹嘅。咁我女細個 B B 仔嘅時候咧，就好想去跳啊。但係其實中國人嘅家庭咧係唔鼓勵佢哋跳嘅，因為覺得佢哋會整污糟曬所有嘢啊，同埋好麻煩。最緊要就係咧，你跳完之後咧，因為落雨啊嘛，出邊會感冒啊，驚佢哋。 係啊。 啊，陰公啊，呢係最煩嘅嘢啦。咁跳水氹咧，但我見到好多人都揀，都幾中意。 係啊，想做，唔係你問我而家我都想做㗎， 想 我都想一跳落去，然後啲水劈開曬 咁樣。同埋我見到咧，頭先阿羅文章講得啱，有好多時候外國啲朋友咧，即係尤其外國啲小朋友咧，佢叫水氹咧，佢有時候咧突然間唔止係跳啊，瞓咗落去玩添啊，啲阿媽都冇乜所謂 嘅 喎。 但係香港好難，因為香港好多地方都幾污糟嘅嗰啲水氹。 咁啊係，有陣時外國就會覺得係乾淨啲嘅，就算喺街外都好啦。香港就真係似乎嗰個衞生情況咧係有待改善嘅。A 就係跳水氹嚇，到 B 啦。 系就系、是、雨中嗰度咧，就唱歌，以为自己好似拍紧 M V 咁样。 咁呢个几好喎、啊？ 呢、這个有嘅，因为咧，因为个遮下面唱歌咧，嗰、那个 acoustic 咧，个弹翻起啲音咧系靓噶。 同埋应该系唱唱下掉开把遮噶嘛，通常都系即系将自己淋湿晒咁样 ，sing in the rain 啊嘛。 系啊， 咁同埋即系又系咩话 ？Let's get wet 系嘛？ 系啊， 即系郭富城咁样系嘛？ 林峰一样啦，系差唔多啦，系啊， 都好正噶。你觉得？总之你唔知雨中嘅时候咧，你自己慢慢行咧，漫步嘅话咧。你感觉上个画面咧好优美噶，你哋会唔会啊？ 我而家暂时冇呢个闲情日志咯，我以前会。 但系我谂嚟谂去都系嗰啲咧，啲衫湿晒咧，譬如好似林峰啊或者郭富城嗰啲咧，佢哋着白色衫湿晒，跟住贴晒见到晒里面咧。 哦，因为你而家狼虎之年啊，你虎狼之年，你自己 见到眼睛啊，系啊， 见到对眼啊， 见到眼睛系啊。 咁系开心眼定系唔开心眼嚟？ 都 OK 开心嘅。 我见到郭富城，我见到郭富城系开心 嘅， 郭富城开心嘅。 B 咧就系呢个啦，咁而 C 咧就系。在雨中那裡就是起舞了，就是 Let's get wet 這樣，即是跳來跳去跳舞這樣 show 曬 body 這樣咯。 嗯，喂 D 就是無心睡眠，即是張開口似救生圈實驗雨的酸雨甜。 你有沒有試過的？ 我有。 真的嗎？ 有有。 我好想試，但 我 不敢試。 飲過雨，因為呢阿媽成日話，哎呀不要搞雨水啊污糟啊，但我都不是很乾淨啊，那是去到很多塵的，那我喝一下它是什麼味嘛。 是什麼味的呢其實？ 無味。 是不是？都是水 這樣。水 這樣。其實呢一路以嚟都有咁嘅幻想，但又真系未试过咯。 冇话嗱，你系咧就认真啲，攞个杯咁再 然之后 咁样饮， 煲滚佢再。 不过听讲话都细菌噶， 系啊， 雨水系。 以前咧细个你都觉得雨水好干净，咁啊天跌落嚟噶嘛，咁样流落嚟啫嘛，咁你好干净啦， 洗干净咗啦， 系你洗干净啦咁讲。跟住之后咧，再听啲老师同你讲，你知唔知雨系点样嚟啊？又咩又蒸发啦、啊？然之后又再转嚟转去啊？其实咪即系嗰啲坑渠水嚟嘅啫，跟住你觉得好惊嘅感觉上系。 嗱唔係嗱，其实如果佢係坑渠水咁样踩上去云嗰度呢，其实佢已经经过咗好多嘅蒸流啊，即係过咗可能唔知几多度啊咁样，即係只不过佢变返做雨水嘅时候，落嚟嘅时候你喺呢一个凡间又系咁污糟。 但如果有啲小朋友咁做，你鼓唔鼓励佢啊？ 唔鼓。 但我都会叫佢可能试一次先咯，系嘛？试 下。咁系试下无妨嘅，但如果肚痛，我即系你知啦，人哋咁大个仔，咁大个女咁样赔唔翻俾人嘅大佬。 嗰两滴啫，应该都唔会饮到好多嘅。 唔好难讲啊！而家小朋友玻璃肚噶，我哋以前啊，又啊四楼跌落嚟啊都冇事啫嘛，搓下啰柚就算啦。 又唔好讲咁夸张，有人会试 啊？唔系一楼啦，唔好试啊，千祈唔好啊！ 而家啲人好似系弱咗啲。 弱咗啲啊！以前冚清个头咧，咁样拗下就冇事，原来系爆晒光、流晒血嘅， 系 咯。 好嚟到跟住下一个啦，就系 E 啦。望下条街有几多人冇担遮？ 哇！呢个我最中意嘅， 呢个我都有试过， 系咪啊？ 但我通常就系喺屋企嘅时候望落街。 啊，梗系啦，即系总之无聊嘅时候咧，一大雨咧就望下出边有几多人冇担遮，有边人喺度走紧，变咗落汤鸡嘅咧？ 我以前细个更加会加多一样嘢添，因为落雨嘛。咁落雨咁，凡都系水嚟嘅啫。咁我就倒啲水落。 嗱，唔可以咁噶。 嗱，唔好咁啊！千祈唔好啊！ 千祈唔好啊！衰嘅细路仔先咁做。 衰嘅就我都俾阿妈打到咧，其实都差唔多，我有晒报应噶啦。 我试过一次咧，即系落到九 A 嗰阵时咧，哇，好大雨！嗰日咧唔知黄色暴雨警告定红色暴雨警告啦。我正正嗰日咧就喺 IFC 最好高嗰啲楼层嗰度咧， 几靓咁望落去， 望落去嘅时候咧，你真系同个雨云咧系同一个 level 嘅，明唔明啊？跟住你望佢落到落去嘅时候咧，你望到下边咧，哇，好得意嘅！你嗰啲人咧，嗰啲遮啊，或者嗰啲人咧冇担遮。哇，咁搞笑嘅呢、這個畫面係好特別㗎， 所以我都鍾意落雨嘅時候睇下街呀、啊、望下出面呀、啊、咁樣嘅。 但如果真係落大雨，但你好需要去一個自己嘅目的地，你會唔會硬住雨咁樣搵啲嘢遮住頭咁樣衝跑過去？ 我直情唔遮落，直情就咁跑， 就咁跑過去。 我會囉，係呀，會㗎會 㗎。我唔會㗎，我會等到对唔住，我迟啲先嚟，我等停雨我过嚟啊嘛。 咁呢个人真系好有耐性。 唔系啊，等好耐噶，等成世都唔停噶啲雨。 我唔得噶，我谂我系心急嘅，咁所以咧，我 係會，不過我唔會跑咯，因為好容易咧跌低嘅。 係啊，跌低 真係噶。咁所以我會，我都會即急步，但係我小心啲行咯，盡量。 同埋落雨咧，如果你跑嘅時候咧，其實會再濕啲嘅，因為啲雨咧，你咁樣落緊落嚟咧，你衝個衝力咧會濕過你。 同埋你一踏落嗰啲水凼嗰度，成個濕曬啦。係 啊。 哎，不過講下咧，即係落雨嘅時候咧，其實我好怕行嗰啲馬路邊咧，如果嗰啲車咧經過濺起嗰啲水咧， 最驚 你真係成身濕曬。 真係會濕曬，同埋香港嗰啲坑渠咧。成日都塞嘅，唔係人敢品，成日都塞，所以就真係大鑊。 同埋有啲車，咁啊佢真係唔知道原來嗰個 係水塘， 係啊，佢未必知嘅， 係啊。係啊，咁啊，另外啦，去到 F 呢個咧，就係、是、你自公揀。自转把遮，懒系靓咁样。 自转把遮， 我系有做过， 我都有咁样喺度转啊把遮，好似真系懒靓咁样噶嘛。 咁样，但系咧有啲即系听众咧，佢就话呢个啦，因为唔会影响到人，其实系会影响到人， 因为嗰啲水点咧，好似洗衣机咁样。 你以为好靓咩？你真系整湿晒隔篱嗰啲。 但系有阵时真系觉得好靓，同埋咧你咁样自转嘅时候咧，你唔会就咁揸自转噶嘛，你可能摆喺个膊头嗰度，或者膊头咁样转。有啲似，我覺得自己好似爆脆眉咯。 但你覺得好有型喎，你轉住把遮咧，因為同埋有啲遮咧，唔知製造出嚟定點樣咧，側邊有啲水咁樣咧，即係啱啊。咁你覺得好正嘅，轉下轉下，嗰啲水喺度轉嚟轉去。 但所以咧，即係譬如而家有時咧，我哋行街嘅時候揸住把遮咧，我都會小心隔離會唔會篤到人啊，或者啲水會整到人啊，因為你自己揸住把遮，你冇事做。 我試過俾人插眼啦，嗰把遮咁樣啱啱正要插埋隻眼度啦。 因為側邊啲人真係好慘噶嘛，俾你整。 所以揸嗰把遮咧，其实都有 manner， 都有礼仪， 都系同自唔自私有关啦。即系吓，你净系挂住挡自己咁样咧，整湿人哋都唔好啦。 尤其是行入嗰啲檐缝底咧， 系 你其实行入檐缝底已经有嘢遮啦，可唔可以删咗把遮佢啊？ 因为咧，我有咁经验咧，就系我唔想删，因为一阵间又冇噶啦嘛，一阵间又有，一阵间又冇，一阵间又有。 但系因为好多朋友咧，就真系冇带遮嗰啲人咧，佢就喺檐缝底度避雨咧， 即系俾 你攞把遮嘅时候咧，就其实整到佢啊顶晒，佢湿晒啊，或者可能嗰啲铺头咧， 所以我会小心啲行咯。 报纸档嗰啲咧。你啲嘢真係唔得你 事。但有時我係因為懶散啫，因為有時有啲檐缝底唔係一嘢過噶嘛，有啲係即係間 斷 間斷， 即係等於單車徑咁樣啦。單車徑有陣時都要推車嘅，所以嗰啲遮咧就係撳一撳開，撳一撳閂。 我正想講呢自動開， 正想講添啊！ 嗱，都小心嘅喎，你撳一撳開咧，都會彈咗啲水落人哋度嘅喎。 咁咪鏡住咁樣咯，向下咁樣咯。 係啊，因為呢個閂遮同收遮咧，自動閂遮嗰啲咧。一嚟咧就弹到后边嗰阵咧，有啲人唔理噶嘛，一嚟嘣， 系啊，都要讲礼仪， 都要讲礼仪。喂，呢个有个听众话咧，淋完雨咧一定要冲凉啊，因为佢话啲雨咧系 exit rain。嗯， 哦，另外有啲人咧就话，梗系唔落街啦，直情系落雨仲落街仲有咩啊？ 阿 Andy 话咧，其实好睇年纪嘅，以上咁多种咧都几乎做过晒，但系咧嗰阵时做嘅年纪咧，就唔系好同咯。 嗯，呢个听众好正，佢就话。自小便怕下雨，自小便啊，所以以上皆做，尤其是怕啊，皆冇做啊，尤其是怕个水咧浸湿只脚啊。 哦，另外呢个就话会跳呢个球羽舞添啊，想落大啲雨，唔知点解。 嗯，另外呢度有一个朋友佢话咧，梗系 F 啦，即系自转把遮啦。佢话重点就系懒靓感啊。 唔系有啲人话特登咧，即系整干净把遮，整干把遮啊，是是是是即系一转揈晒啲水出嚟，咪可以整干。 咦，系，有道理。 另外一个朋友佢话咧，梗系拣 B 啦，喺雨中唱歌嘅感觉咧，好似咧自己变身成为一位歌手咁样添啊。 嗯，喂，呢度有啊，有人真系好似阿罗文庄咁讲话斋，学阿 Gene Kelly 咁样，拿住把遮一路跳，一路唱 Singing in the Rain， 好似发梦嗰阵啊。佢话如果真系咁样做嘅话咧，喺街度就俾人闹死。 有啲人咧真系好似阿李志刚咁，中意转把遮，真系懒靓。 多 嘅 多人， 真系好多人 多人中意转把遮嘅，原来 系啊。佢话有个人咧就讲都系拣呢个转把遮嘅。佢话因为咧最唔容易湿身啦，尤其是落倾盆大雨嘅时候。狂转嗰把遮咧好型噶，不过佢都会留意一下身边方圆十尺有冇人咧，先至去咁做嘅咁讲。 系呢有个都系拣啲啊，即系试下啲鱼嗰啲味道咧，擘大口品尝下，因为佢话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唔知啲咩味，咁咪试下，即系唔怕咩味道咯。 阿野马话咧，梗系去球场咧瞓喺个地嗰度讲，听日一定会好天噶。我即刻广告啊！ 我个 friend 嚟噶，嗰个四眼仔 真系啊， 系啊，佢而家系健身人嚟噶啦。 系另外這個呢个咧，佢拣跳水凼嘅，佢话但系最想做咧就专登。是有遮都不用去淋湿晒全身咁样去跳水 塘。其实我呢曾经想过呢有遮都不用淋湿晒全身嘅，但到最后都冇做囉。 即是伤风嘅咁样会。 我咁嘅年纪呢人以为是痴线。 投票妹提提你，快啲嚟投。 Come on, Harry, we wanna say goodnight to you. 朋友咧，一讲到下雨天就会谂起嗰啲歌咩？下雨天总挂念从前， 系仲有好多咩？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 系啦，都系落雨嗰啲歌 系。有啲朋友话咧，原来中意咧就系、是、一落雨嘅时候咧，将只手伸出去窗外咧，接住嗰啲滴落嚟嗰啲水嗰啲雨水啊， 感受下咯， 感受下。咁有个朋友咧，佢话应该系揸车嘅人士嚟，佢话咧，挡风玻璃咧，佢就好中意咧，就系、是、落雨嘅时候咧，唔开嗰、那个个水钵啊， 好危险噶、 哦。系啊，就好似咧，将嗰啲雨水咧咁打打打。翻嚟嘅时候咧，嗰啲水珠咧飞开嗰种感觉好正。 你知唔知道？我听过咧，好似话揸电单车，如果落雨咧，都打落嚟都痛噶。 痛噶，同埋好大部分揸电单车嘅朋友，如果为咗安全嘅话咧，都会好似我咁样嘅、嗯，就去埋喺耳边避一避雨，等到雨停咗先至再开翻车。 因为湿滑嘅公路， 湿滑公路好危险噶，又电单车好容易炒车。 系啊，同埋而家啲人即系成喺啲路面上面，好似头先罗文昌话斋，唔好跑，因为路咧好危险啊，成日都跣啊， 真系街嗰度噶，真系。 系 系 啊，好多 副街啊， 系啊系啊。OK， 好啦，嚟咯 ，Number Three， 第三位。 呢、這个正啊， 好多人都懒靓嘅， 好多人中意靓嘅。 F 啊，自转把遮懒靓感啊。 其实呢个真系好开心噶，转住把遮喺条街度咧。 最开心就系嗰把遮咧系七彩嘅， 系啊， 红橙黄青蓝紫都有嘅。咁喺度转嘅时候就 靓。唔系，第一段时间咧好中意去嗰啲日本嗰啲便利店嗰度买透明嗰啲。 透明浆 啊，你知唔知日本大部分人都系用透明浆 噶？系啊，即系嗰啲可以即用即弃啊嘛。 啊，嗰啲即用即弃 系佢俾你即用即弃嘅，但系其实都唔环保。 但系佢哋话嗰个内容，点解佢哋会用啲叫做透明？即系咪就系话佢唔想咁招摇啊嘛？ 一咧，二佢唔想撞到人啊。 另一个 即系、哦、可以见到大家咧，咁样咧就即系撞到或者即系插到眼嘅机会咪少啲咯。 系、 哦哦哦、好，继续啦。 Number two， 第二位， 第二位就系望下条街咧。 边啲人冇贪知 好嘢啊，最中意 呢个系热门嘅， 几开心啊！ 即系有少少似幸灾乐祸咁样，但 唔少啦，系大量幸灾乐祸嚟噶呢度，唔少嘢噶。 同埋咧，你望住咧啲人担遮嘅时候咧，譬如啲情侣咧，究竟点样担遮？揽住对方啊，定系搭住佢膊头，定拖实嗰啲咧？ 通常都揽住， 通常揽住， 因为点解咧？把遮可能好细啊，唔够地方。 又惊揼到，其实你唔系话好亲密都会揽住嘅。 系啊， 不过我自己就中意嗱，我因为我似以前我屋企住四楼噶嘛，四楼就唔系离开个 ground floor 好远啦，咁望落去咧就睇得好清楚噶。我中意喺以前屋企四楼度望落去啦。咁另外就 系 咧，我中意喺一啲落地玻璃嘅 cafe 嗰度望下出边咧淋到湿晒嘅人。 系啊，行咗落喎， 行咗落喎，冠军啊 ，Number One 第一位。 因为我哋今日嘅题目咧系最想做嘅幼稚行为啊嘛，可能呢样嘢咧大家都好想，但系其实有都系未做过， 未做过，我自己第一个未做过啦。 系咪？我其实都未做过，但我都有少少想嘅， 或者唔敢做嘅，就 系、是、 跳水氹啦。 呢、yeah. 个系真系会想做嘅，同埋呢个跳水氹咧，即系有百害而无一利，但系真系好想试下噶。 同埋跳水氹呢样嘢咧，你真系好幼稚嘅时候咧，即系小朋友你先会做。你试而家咁嘅年纪再做嘅时候咧，啲人话。你做咩？ 唔係喎，如果有嗰啲主題公園咧，即係好似乜水上樂園嗰啲俾曬你咧，即係而家咪有啲噴泉喺個地下度噴出嚟嗰啲咧，即係我感覺到乾乾淨淨嗰啲，我就敢做啦。 你都會跳嘅。 係啊，但如果天然落雨嗰啲咧，如果喺街度覺得好污糟嗰啲，真係唔敢啊。 水浸嗰啲水咁敢飲啊你？ 唔敢啦㗎，好似我擘大口添啊， 如果一踩到，不過我試過幾次咧，我都係喺嗰啲馬路邊行咧，架車一過咧，揹到成身都係水咧，好驚。因为咧，佢揈出嚟嗰啲水咧，真系唔系人咁 品， 系捞咗好多杂质啊！ 同埋佢真系起个浪咧，可以高过你个人噶，真系可以 系。系啊，即系佢想即刻翻屋企洗冲凉。 所以我揸车嘅时候，而家都小心啲。落雨嘅时候，我都见到有路人都尽量唔好行得咁快。 大家都有啲责任嘅。 系啊系啊 ，OK， 时间有两点半啊，新闻之后仲有半小时嘅节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同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讨论交接工作。李家超话，双方就政府架构重组方面交换意见，佢会再思考。后任办会再同特首办商讨细节。佢又话喺会面中亦都有讨论防疫抗疫工作走向，同埋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庆典活动。林郑月娥就话，现届政府会为李家超领导嘅第六届政府提供一切所需协助。佢又话，寻日嘅选举成功举行之后，按照基本法下爱国者治港嘅政治体制已经圆满建立，对香港未来发展至为重要。佢祝福李家超未来一个几月内成功组班，喺未来5年带领香港再创高峰。警方破获一个网上社交通讯平台活跃的激进组织，拘捕6人，其中3人被控一项串谋煽惑他人有意图伤人罪，听日提堂。行动中，警方搜获仿制枪械和大麻等。警方说，早前锁定一个在今年2月起活跃的激进组织，涉嫌在网上社交通讯平台交流，准备不同装备，策划暴力行动，发布仇恨政府和反社会言论。警方又说，被捕的4男2女是组织骨干成员，年龄16至36岁，包括网上社交通讯平台的拥有人、管理员和成员。他们曾经在群组讨论制造大杀伤力武器，亦都提及大屠杀、大爆炸，以利器击死警员和防疫人员等。港铁东铁线过海段星期日通车，新设的会展站今日举行开放日，俾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有铁路迷话，站内展出的战时炸弹弹壳最具吸引力，通车当日会排队搭头班车。港铁表示已经为通车作最后准备，而东铁线全部改用9卡车之后，运作大致畅顺。 上海单日新增3947宗新冠本土病例，包括322宗确诊同3625名嘅无症状感染者。另外，当地新增11宗本土死亡病例，死亡直接原因都系本身嘅基础疾病或者恶性肿瘤，当中2人接种过新冠疫苗，其余系未有接种。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喺疫情发布会话：，近期上海市各级医疗机关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嘅同时，正系逐步恢复日常医疗服务，门诊、住院同互联网医院服务应开尽开，应急急诊服务系从不间断。随之而嚟，广大市民的配药需求亦都同步增长。为了令市民更快同更安全获取药物，市卫健委针对不同的情况提供相应的配药渠道，亦都持续推进零售药店恢复经营，并向社会公布名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今个星期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嘅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沥源村。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嘅慢线有意外，龙尾沥源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南区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今日喺新界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石岗菜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过咗八乡消防局。反方向锦田公路去大埔近住高埔村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坳头交汇处。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油塘嘅茶果岭道因为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而家近油塘道一段嘅慢线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万一感染咗新冠病毒而感到不适，可以点样处理呢？ 如果对病征有疑问或者有其他医疗查询，可以致电医院管理局热线1836115。 如果病征轻微，例如发烧、咳嗽、喉咙痛等，需要诊治，可致电医院管理局各指定诊所，或透过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指定诊所预约功能预约。 但是如果出现警告症状，例如服用退烧药之后持续多于两日仍然发烧超过摄氏38.5度， 体温在摄氏35度或以下，抽搐、呼吸困难或气促， 不能够言语和不可以行动，昏迷、神志不清、意识混乱、精神状态明显转变， 胸部或腹部疼痛、头晕、虚弱或脚步不稳，持续不能饮食、腹泻或呕吐多于两日，就需要直接前往急症室，并告诉工作人员听你是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的初步确诊或确诊人士。 如果遇上紧急情况，就要致电999，尽快安排救护车送院。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如果考生在 DSE 期间不幸染上新型冠状病毒病或者需要进行检疫，将不获准到一般市场应考。如果考生认为身体状况适合应考，可以选择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 我们建议选择到竹篙湾应考的考生可以预先执拾行李，带备足够应付隔离或者检疫期间需要的物品，行李上并且要系上名牌，写上姓名、考生编号、电话号码等等资料。 考生需要自备文具、计算机、收音机以及电池、耳筒等应试所需物品，还需要带备温习的书本和笔记、衣物、手表、眼镜、电子设备以及充电线、数据卡或者是 WiFi 等等用品。 而在应考时，考生需要带备准考证正本、身份证正本、考试所需文具以及物品去到考室，但是不可以携带书本、笔记以及手机等通讯仪器。详情可以参阅考评局网站以及文凭试网志。 希望大家保持身心健康，以平常心面对 DSE。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泽星。 大家好，我是魏英雄。我小时候就已经出来做事了，我的人生是我一点一滴地去累积回来的。我相信只要努力肯去做，绝对会有收成的。喂，香港人加油啊！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一点钟到三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最近咧，即系大家成日都睇到啲网上面嘅食嘢片段啦，或者食嘢嘅啲叫做公审嘅相啦，即系令到大家咧都议论纷纷，大家食嘢嘅习惯嘅问题。 我觉得好烦啊！ 因为我睇到有一个咧，就话有两女仔去一间回转寿司嘅铺头，咁样食嗰啲寿司，净系食面嗰阵，系啦，嗰啲饭咧就一个山咁堆喺度唔食。 咁都唔明白，点解 好嘥嘢咯？点解你 唔食刺身都可？ 系咯， 可。 因为系咪个价钱好平啊？但系而家嗰啲刺身嘅价钱都唔系太贵啫。 因为其实嗰啲寿司咧有个饭咁喺上面嗰、那个，咁嗰啲可能系冇咁靓噶嘛。 系咯。 咁如果你净系想食呢个鱼生嘅话，不如你直接嗌鱼生，佢俾啲靓啲嘅嘢你。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应该系咁啊，唔好嘥晒啲饭啊。 蠢蠢咯。 系，我净系觉得好即系衰啲咁讲，好折堕啊！呢样嘢，即系你， 因为你食咗之后，你要食翻晒噶。 因为我觉得世界上面有好多人冇饭食嘅，即系你。你淨係食咗嗰個魚生，你又唔食個飯， 冇嘥嘢嘛！即係你唔食嘅，就都一早已經話唔好食啦。 不過有啲人啲習慣係好奇怪嘅，有啲人中意即係食某啲嘢咧，又抄曬裡面啲嘢嚟食，但係唔食面嗰陣喎。係 啊，我聽過啲人話咧，即係譬如食有包住，譬如嗰啲叫做咩蝦餃 係， 或者嗰啲咧 叉燒包都有。 包 叉燒包啲人中意食曬裡面啲餡咧，跟住出邊嗰個皮咧唔食噶，係啊唔食噶。 即係有啲人係淨係食個皮添，我淨係中意食嗰個黏一連個皮啊，裡面嗰啲蝦餃嗰啲蝦咧我唔食噶咁講。 所以咪食唔到一個真諦咯，食唔到蝦餃嘅真諦咯。我仲認識到有啲 friend 咧，佢咧唔食包住嘅嘢，即係餃子啊、蝦餃啊。即系嗱，叉烧包佢就唔食噶啦， 咁得意嘅，呢、這个系佢 春卷啊？ 点解佢要系咁嘅咧？ 神经有问题， 神经有问题真系啊！ 傻傻地， 即系点解？ 佢唔食包住嘅嘢，总之就系粉果啊，嗰啲唔食嗰啲唔包住。 但系好多嘢都系咁， 糯米鸡啊嗰啲唔食嘅。但系佢食嗰啲一嚿，譬如 即原生嘅 原生牛肉咁一嚿一塊咁咪食咯，咁嗰啲嘢咯，炒菜一嚿菜佢就食咯。 但好神奇喎，咁樣 春卷一定唔食咯。 有啲呢啲人 嗰啲 rice paper 嗰啲嘢佢又唔食噶咯。 有啲人顏色佢都唔食噶咯，即係某啲顏色，譬如可能芝麻卷咧，咪黑掹掹嘅，我唔食。或者一啲顏色佢覺得古怪嘅，譬如以前有啲咧嘢飲係藍色咁樣咧，唔食唔飲。 但呢個反而 make sense 喎，因為嗱，譬如佢覺得藍色係做出嚟嘅顏色， 或者有毒感覺上， 又或者佢覺得好化學， 反而 make sense 喎。 因為以前咧，我哋好中意食嗰啲擠擠冰咧，咪兩橛嗰啲咧，記得啊？ 都係化學嘢嚟噶嘛。 一飲落就覺得好似藥水嗰啲，我都唔飲嘅嗰啲係。 係 啊，但係嗰陣時窮啊嘛，冇嘢食，冇零食，咪得冰都食一餐咯。 但呢度咧亦都見到有個人咧，就話到係公司同事嚟。就是老上司咧，就食糯米鸡嘅时候咧，就唔食啲肉啊，净食咗糯米啊， 即系嗰啲馅完全唔食，净系食出边个饭。 系啊， 咁你唔食糯米饭，咪要有唔得？ 你糯米鸡啊嘛，即系你好难。 但系糯米鸡嗰啲糯米饭咧，系真系好香噶，因为佢染咗嗰啲肉汁啊嘛。 系喎系喎系喎，但系佢又唔食嗰啲馅。 折堕。 咁但系跟住呢一个 嗱，如果你系佢啲即系下属咧，如果你咁讲咧，即刻炒你。 系啊，老上司 老细，你咁样食系啱噶，随便。 但系佢又系就系将呢啲事咧摆上网公审咧，就激嬲咗上司咯，又 系。系咪即系炒 了？哦，有同事咁样做、啊， 有同事咁做啊，咁但系即未炒嘅，咁但系就激嬲咗人哋咯。但我都觉得系有时食嘢咧，即系每个人嘅习惯唔同。最紧要我就觉得唔好浪费系得嘅， 系。 即系你浪费咧就唔 OK。即系你食嘢有时咧，譬如一班人咧，所以成日都话我哋嘅同事 Heidi 好好啊，佢食斋噶嘛。咁但系咧，佢同我哋食饭嘅时咧，我唔紧要你系食肉嘅，冇所谓噶。咁佢咪拣啲里边有斋菜嘅，佢咪自己食咯。咁我唔会浪 费。即系佢又唔怕炒埋一齐，即系譬如话菜鱼牛肉， 亦都唔怕咧。除翻嘅时候，佢系一定有咁大份。 即系好紧要呢个。 因为我哋成日都话你食咁少嘢，你除细份啲，唔紧要啦。即系嗰啲咁嘅嘅嘢啦。不过嗱，除咗 Heidi 好之外咧，我哋超 B 都好噶。佢将台面所有食得嘅嘢全部食晒。 即系素食者，素食者， 素食者， 素晒台面啲嘢， 好紧要嘅。你知唔知食嘢嘅时候咧，如果你唔浪费咧， 你落去嘅時候唔使食翻曬。 你好驚啊！ 唔係，不過去個家教係好好，佢真係呢一樣，佢真係珍惜食物咯。佢食魚啊，佢食條魚啊，執翻條骨咋。 唔怪之你膨脹咗咁多啦。 唔好再講咯，做運動啦要去。 心地都幾好嘅，係順啲啫。 低兩級變成同輩，舊同學到又要失陪。班房得我做炮灰，前途被高低分支配，一个人的校友会，人人比我迟熟两倍，称呼我做前辈。光阴向着前阶级改变得我留在昨天，随新生进入来升班，飞出去得我回到起点。为每一天讲再见，但每一天都再见，其实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架，仍然因我存在赞叹，争取放任时间。无聊掌握，年华负债转峰回留给十年后才去追悔。 你又留班，我又留班。我喜欢他这个名字，这个唱歌的朋友叫 Dark Wong，即系深黄，系啊， 好 Dark 喎。 留班同学。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跟了一个男仔叫做阿华的成日玩在一起的。有一天他因为漏了些东西要回上家拿，我就陪他上去了。这一次是我第一次上他家，亦都系第一次见到佢阿爸阿妈。 声啲啊，唔好有声啊！阿爸阿妈咧瞓紧觉啊！ 嗰阵时咧已经系下昼嘅三点几噶啦，入到佢间屋里面咧，间屋嗰啲窗帘咧全部落晒嘅，全屋咧都用红色嘅灯胆，感觉上有啲阴森恐怖啊！ 喂，我入房咧攞啲嘢先，嗱，你企喺厨房嗰度，唔好走去行喺门口呢度等我，好唔好 ？OK OK。 我见到咧，佢屋企咧基本上咧系空溜溜嘅，完全冇家私电器，个厅咧就放满唔同嘅酒，仲有啊一盘盘嘅啤酒啊！我望入个厨房啦，哇，见到咧好多饮完饮剩嘅啤酒樽啊、酒樽咁样啊！ 啊，你系华仔嘅朋友 啊？你好啊，阿 你肚唔肚啊？煮个面俾你食啊！ 煮乜鬼啫？屋企都冇嘢食，边有面俾你煮啊？你好傻 嘅。咁我攞啲钱俾你哋出街食啊！ 哎呀，唔使啦，唔使，唔使，唔使，你留翻自己买酒饮啊吓！哎，喂，我去走啦，走啊，走。 唔算啦，入房瞓过先。喂喂喂，你哋啊，应该闩门，唔好咁大声啊！你阿妈仲瞓紧觉啊？ 哦，哇！我装入个房入边啦。阿华个妈咪咧瞓咗喺张床上边啊，头发蓬松咁，着住一件咧有啲透明嘅丝质睡袍。哇！我远远啊都闻到佢一阵阵嘅酒味啊！ 由细到大咧，屋企咩都冇噶，但就一定有酒咯。屋企咧冇嘢食噶，我哋成日挨肚饿噶，因为阿爸阿妈成日挂住饮酒，都冇照顾我哋嘅。 我之后咧翻屋企同爸爸妈妈讲开呢一件事啦，佢哋就话：，你叫阿华咧以后多啲上嚟我哋屋企食饭啦。阿华喺大学毕业之后咧就做咗社工啦，专系咧辅导咧社区一啲嘅基层家庭噶。 就系因为我有一个咧唔识照顾我，亦都系相对地不幸嘅家庭啦，所以我明白到咧嗰啲细路咧。其实一出世起呢啲家庭咧，真系好无辜、好无助，我好想帮佢哋啊！ 后嚟阿华结咗婚，生个小朋友，佢亦都不时带佢老婆阿仔咧嚟探我阿爸阿妈咁嘅。阿华咧而家拥有一个幸福快乐嘅家庭，我觉得呢啲系上天俾佢嘅补偿啊！ 泥土种子从小开始，泥里。听着故事，无知的幼苗渐渐地懂得意思。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从前知心已经不敢，听觉心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漫漫长路更迷离，难再逃避去演戏，不知应不应该相信运气。让我攀高峰，带着自豪，跌谁没有跌过，染着粪土。但何惧那远处满是圈套，随着那圈高，等着那仙高，来让我看到我碰到我想到到达最高。今天到老，我像那跌不倒，我想做做我命运符号。泪说声，我做到。 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漫漫长路更迷离，难再逃避去演戏，不知应不应该相信运气。让我攀高峰带着自豪，跌谁没有跌过染着粪土，但何惧那远处满是圈套，随着那圈高行着那仙步，来让我看到我碰到我想到到达最高。今天到老我像那跌不倒，我想做做我命运符号，用我力铺我路途，只盼我有日会在星夜里，那天我会含泪说声我做到。 我讲了这么久，轮到你了。将你的故事写低，寄来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的故事将会在下午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美电康哥，美电康哥，每周一星，今个星期系在沙滩上炸机嘅歌， 其实好多啊。头先 喂，呢啲你成日都做过，以前系嘛？ 系， 仲要带个好大部机，小老宝嘛， 小老宝。但系我以前就 系 英文歌主线嘅， 哦， 所有都系，或者系哥哥个 Monica 咯。 有啲咩歌啊？英文歌？ Depeche Mode 啊、Girl Just Want to Have Fun 啊， 我嗰個年代就譚詠麟啦， 啊譚詠麟係啊， 啲 remix 啊， 夏日旋風 係啊， 遮陷阱，遮陷阱， 寒風 sorry， 季船陷阱， 要講旋風啊，大 嗰個係小旋風， 大寒旋風啊，秋旋， 但係而家唔使攞個大嘅小老母啦，而家嗰啲細細個喇叭仔都幾好聲喎， 而家嗰啲人係興擺喺單車嗰度喎， 係啊，周圍 踩單車喎， 不過而家其實最好咧都係聽 headphone 啦， 梗係啦， 係啦，避免影響到人啊嘛。 系咁啊！听众拣嘅歌咧，分别有呢、這个阿、黎天王《雪肌影的妈妈》， 系 啦。喂，夏日寒风都有好多人拣， 系啊， 劲啊！ 另外二百度啊，或者失爱情陷阱啊， 二百度、 啊，白金升降机咧都有人拣啦、 啊，正啊！ 系仲有热辣辣大热爱到发烧都有人拣，暴风女神啊咁样，仲有呢、這个。阳光大减价 呢啲得，因为喺沙滩上嘛，梗系要听翻啲沙滩嘅歌啦。 仲有你最中意嗰个咧，开心少女组 系咩？ 开心少女组， 开心放暑假， 开心少女组，Michael Jackson 都有。 系 Michael Jackson 一定要啦。 系，不过今日我已经咧，由于时间关系，我已经拣咗啦。 拣咗啦， 系啊，因为呢一只好啱嘅 Logi。 哇，呢只系正啊！ 佢成個故事內容啊，都係講沙灘上面添啊， 同埋呢個真係我嘅記憶啊，真喺沙灘上聽過呢只歌。 係啊係啊，同埋行埋嚟係識女仔啊嘛，小姐、yeah. 好嘛。 沙灘那顆燙細沙，仿似太陽在腳下， 在腳下。 沙灘裏一個他，身體語言在説話， 在説話。 踏浪去扭啊扭啊，他的纖腰會光滑。句好句佳句句找我牵挂，愿我双眼也会说话，含情离去待我高声叫他，心坎如火山爆炸，人渐融化，果实只 可委托海与沙，浮游徘徊在他脚下，去替我望见地书。 点解叫大浪西啦？ 点解咧？ 如果大浪西咧，有个男仔埋嚟，啊罗敏庄小姐你好嘛？你会点啊？ 我会话俾你听，我已经唔系小姐啦，我系师奶。 同埋你同佢讲，个嗰度个电话停。我全家都好幸福。 系啊， 都系开开心心。我喺海滩玩真系正喎、啊，而家 我都中意去海滩嘅，但系而家就即系啊，可能人而家年纪大，朋友少咗，咁自己一条友就唔会去咯。 咁系自己一条友好危险、 啊。危险啊！ 啊，今日嘅天气好似麻麻地啱喎，又 系咩？今日好似 OK 喎、 啊。而家出面仲有阳光嘅，见到 系嘛？ 但一阵间可能唔知啦。 吓、啊、咁，希望今日大家咧即系红日啊，假期快乐，明天再见啦， 拜拜 拜拜。 Bye bye bye bye